实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哦哦，你总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心口，至少了解整个心。